长似剑气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纵横间谁能相抗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戍卒忠魂埋骨他乡，可惜白死保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，八匹单骑人北望，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，我愿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当四方，来哦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，双节同庆，价格低，礼品多，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。房山店地址：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，电话89331713。良乡店地址：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，电话60350660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世界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。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发现自己一生生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为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 吉吉小朋友演唱的《爱很简单》。我的高中同学有一个男孩呢，也叫哲啊，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，这是一个能够考验他的文化程度的字啊。陶喆继承了他父亲的乐观、才华，还有帅气、幽默。这首歌叫《爱很简单》，在爱情当中遇到一个人，你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不会去因为他曾经的昨天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会害怕或者担心，而愿意像听故事一样的希望跟他一起携手走过每一个明天。 这就是真正的陪伴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Olivia 演唱的《等等》，这首歌很好听，你要认真听。 等一等，也许更像承诺，最美的梦先不要做，最爱的心别爱我，痛快太快也需要等等，才不痛。陪我灵魂等一等我，陪美丽等一等哀愁，陪心慌想清楚再点火， 是离开不爱的人，有一天突然会发现，有一种离别是离开你爱的人，有一种离别是擦着眼泪不敢回首。这首歌来自林志炫演唱的《离人》。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，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热惆怅。照凡人心长退，此地

这是一首非常暖和的复古情歌，90年的作品，时隔26年，年轻时候的 Jonet 声音多亮啊，还有吉他的 solo 青春逼人，忍不住我们就会跟着唱。还我18岁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Joy。 进了一扇大铁门，穿过一片小树林，爸爸妈妈陪着我堆雪人，妹妹抱着酸奶瓶，远处传来下课铃，那个年从安静的只像一根烟儿。那串浏阳河的鞭炮清脆的响啊，那个戴眼镜的少年静静长大，那些做不完的作业多简单啊，后来没了老师没人考试多难啊。蓝色的弹球，我的右手插着兜，我骑着车超过你们不回头。院里漂亮的小妞，我没拉过她的手，可她每次遇见我都那么害羞。那串自行车的铃声清脆的响啊，那个不服吧的少年终于长大，那个天黑关门的老张多简单啊，后来没了老张没人站岗多难啊。我还住在那个院儿，只是没有了伙伴儿，我的窗户整天都拉着帘儿，又是一个下雪天儿，我一个人站在那儿，想着想着竖起帘子点一根烟儿。 我记得有一次看高晓松的日记，说他有一个当教授的开明自律又非常浪漫的母亲，常常跟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于是呢，这位女性不以儿子不学无术四业写歌而耻，也不以儿子日后贫嘴游历换得畅销文人而荣，她只是跟儿子高晓松说，你要走出去多读多看。 事情日历都呵护你。

京，似乎是汪峰创作中绕不开的一个坎儿。从早年鲍家街43号乐队的《晚安北京》开始，一直到后期的《北京北京》，他的身影总是常常漫步在长安街上。也难怪无论是《北京青年》还是《北京爱情故事》，都喜欢用他的作品当成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或插曲。《晚安北京》甚至还成为了汪峰的一种创作模式，将日后的《北京北京》和《再见青春》放到一起，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音乐的一种进程之感，几乎和《晚安北京》如出一辙，甚至就连部分的旋律《北京北京》都会有相似之处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未来的汪峰可能还会飞得更高，但是《北京》始终会让他经常记得回家看看。 青春纯净的脸庞。 再说明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随风飘去无踪影。 Love is over， 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悲泣，如今已成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失去的爱已失去， Love is over。